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声 制 作 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13集。 江晨下线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神奇，他不是个伤春悲秋的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和方景行在一起散步聊天，竟神不知鬼不觉的过了这么久。方景行望着他，要走了？ 嗯。 方景行忍着酸涩和不舍的情绪上前抱了他一下。 保重身体，以后见。 好。 江晨下线后把设备交给冰冻小组的人，吃完饭出门遛弯，站在鸭窝前盯着几只鸭子，知道以后又要和他们过日子了，便和他们联络了一下感情。秦组长中午路过，就听见他对着几只鸭子科普， 鸭皮蘸白糖或蜂蜜，鸭肉蘸面酱，卷上饼，放葱还有黄瓜条。 江晨说到一半扫见他看了过去。 不早了，午睡吧。 下午打麻将吗？还玩钱呢？ 再说。 江晨想着下午把七号也拉上打，于是回房午睡。一觉睡到两点，他起床去找被放出来的七号，结果没见着人。 难道下楼？ 江晨刚出大楼，只见小院里停着一辆车，七号往车上一坐，门一关走了。秦组长几人都在院里望着他们离开，集体转身和江晨的目光对上。江晨看着他们，他们看着江晨，双方对视了好几秒。 说好的不让出门呢？ 他们有文件，他过段时间就回来啊，你继续玩游戏吧。 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 江晨站着没动。 我有个朋友今天过生日。 秦组长看着他等待下文。 我想买件生日礼物让人送过去。 可以。 你说我送什么比较好？ 我怎么知道。 秦组长一向对志愿者很有耐心，也基本不会和他们冷脸，虽然确实是不知道送什么，但他仍是问道。 男的女的？ 男的，25，富二代。 秦组长知道江晨的手机里就加了两个人，一个谢成岩，一个方景行。他在江世兰那里了解过情况，一听便知有可能是方景行，不过还是确认了一下。 方景行？ 对。 他打了好几年比赛，是不是腰和颈椎都不太好？ 可能。 送个按摩仪？哎，我知道一个药贴也挺好用的。 江晨想了想， 他过生日送这个好吗？ 陈组长在旁边插嘴， 你们那个游戏不是有纪念周边吗？你送他一套。 他应该不缺周边。 哎，心意到了就行。 他说着想起了五只活物。 哎，或者你可以送他两只鸭子，把星文和星武送过去。 冰冻小组的人听不下去了。 送什么鸭子？万一人家鸭毛过敏或者不喜欢鸭子呢？ 送鸭过去他会不会宰了？星文星武还那么小。 五只鸭子都有感情了，就别拆散他们了吧。 富二代什么都不缺，可以送点有意思的礼物。 比如？ 冰冻小组的人思考一会儿，点开手机翻出一家店。 你看这个行吗？上次我朋友过生日我就送的这个。 江晨上前看了看，发现是一家手工艺品店，东西还挺漂亮。 这些都是老板和店员们亲自雕的，每个只雕一件， 不雕重复的，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摆件。而且他们还把雕刻和多种元素相结合了，你看这几个就很贴合二次元，还带个画板，你可以让他们画个游戏角色上去。 只有这几件吗？ 店里还有别的，其实你也能弄个定制款，但估计今天就赶不上了。 江晨看向秦组长， 想亲自过去挑 行吗？ 秦组长迟疑一下，想想今天这个特殊情况，终究还是同意了，便让他戴上口罩，派了两个人跟着。他看着他们走远，带着人回会议室，门一关，脸色顿时有些沉。陈组长知道他是因为文件的事儿，其实那头要是提早一两天通知，这也没什么，可偏偏给他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，老秦必然是会不高兴。 他们都说了，文件是才申请下来的，而且也是真挺急的，等等呗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 秦组长压了压火，开始和他们分析资料。这里有江晨和七号各个阶段的数据图，如今七号痊愈后的体检报告也出来了，他们便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做比对，再对比之前的几个人，想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最近这段时间除了照顾七号，他们一直在干这个活。新的报告一出，他们把几份数据合在一起看完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没有结论，因为都是正常人的数据，看不出特别之处。 会不会和意志力、精神力啥的有关呢？你们看江晨就这一项特别显眼，再说江晨一心想打比赛，那做梦也是梦见站在赛场上，七号也是有放不下的事儿吧。 其中一个小组成员说到最后，看向两位组长，其余人一起看了过去。七号的资料太少，此前他们真的以为他是送快递的，后来才知道不是。他目前公开的简介极其简单，只有一个姓名、单位和职务，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，他们完全不清楚。至于七号苏醒时梦见过什么，是两位组长亲自问的。秦组长轻轻一点头，没有多说，翻出了江晨做过的几项测试。测试结果是记忆力好、注意力集中、精神力高，不过精神力也是早就开始研究却一直没有确切研究成果的东西，仍处于探索阶段。他们用的测试办法到底对不对，根本说不好。原以为七号出来了也能测一下，结果被接走了。秦组长想起这件事儿，脸色就又不好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